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518页，518页第四行，第五行，第46愿，立生者，立生死也。三乘行人，若于见道，因见地理，断见死后，永离三界之身，是云正心立身。这跟我们解释原文里面的正立生死啊，立生死呢，就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这个三乘行人，声闻缘觉菩萨，这些人都住在十法界。他们离开六道了，十法界里面呢，上面叫四圣法界，这些人住的；下面呢是六道轮回，我们现在住在六道。六道怎么来的？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境界。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见思烦恼是因，六道轮回是果报。什么叫见思烦恼？见就是我们看错了，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全错了。思呢是想错了，我们看错了，想错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就变成这种幻境。如果你都完全正确了，你看没错，想也没错，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没有，那是什么境界呢？那就是四圣法界。六道轮回像一场梦一样，觉悟了，把见思烦恼放下，就醒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就是四圣法界。就是此地讲的三乘行人，他们回到这里去了。其实这还是一场梦。换一句话说，六道是梦中之梦。梦中之梦醒过来了，还是一场梦。这一场梦也得要醒。这个梦从哪来的？这个梦是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变出来的。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我在一切法里头不再分别了，不再打妄想了。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正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四圣法界就没有了。啊，才真正想到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设法界都是有为法，啊，有为是什么意思呢？有生有灭，这就叫有为。啊，有为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无为是真的，无为是没有生灭。啊，什么法没有生灭？自信没有生灭，我们明心见性就没有生灭了。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他给五祖忍和尚的报告，啊，第二句就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自信没有生灭，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有生有灭了，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世尊的教学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一般都不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阶段不是人间的境界。啊，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开悟没起来，还是坐在那里，坐了不少天呢，入定了，定中做了报告，把他自己所悟的境界全说出来，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经是佛在定中讲的，所以小乘不相信，不承认。小乘人只相信阿含。啊，释迦牟尼佛最初十二年所讲的，他们一般呢也是止于这个境界。啊，小乘境界最高到阿罗汉，他们证到阿罗汉呢，认为就圆满了。啊，就不再向上提升了。啊，所以世尊在小乘经典也有呵斥他们，啊，说他们错了，啊，他们会不会回头啊？会，时间很长。阿罗汉回小向大，经上告诉我们，两万劫，啊，两万劫是最长的时间，啊，一定会回头。辟支佛呢？一万劫，啊，辟支佛比阿罗汉聪明，啊，也得一万劫才能回头。啊，那么佛从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它是有界替的。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向上提升呢，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般若，般若讲真话，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在般若里头讲的。啊，换一句话说，这种讲法前面二十年佛没讲过，啊，程度不够啊，二十年的基础啊，才有资格接受大乘，啊，般若法门，般若全讲空，啊，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回事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啊，现在我们看到最近的科学报告，啊，这些科学家真的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找到了。从前我们想都没想过，不可能想这种事情啊！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八地以上才真的。啊，现在科学家把这东西找到了。啊，虽然找到啊，还没讲得清楚，只是把一桩事情讲清楚，物质。物质完全搞清楚了，精神没讲清楚。啊，阿赖耶的业相没讲清楚。有一些话是很像。啊，但是讲得不透彻。啊，比如现在的这个科学家讲这个零点能量点，零点的能量点，这个说法呢很像阿赖耶的业相。啊，这个零两点从哪来的呢？不知道。啊，零点能量点是一念不觉发现的。啊，一念觉，这里头没有任何现象。啊，你不可能找到的。啊，那么精神的现象，就是意念呢？意念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啊，他们发现的。说出这个东西的样子，说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了。这一蹦出来，立刻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单独的现象，啊，物质现象也好，这个意念也好，毫无意义。啊，这个我们懂得，必须许许多多这些现象纠缠在一起，才看到他们的意义。啊，那么这些说法跟大乘经里面像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这是讲我们六道凡夫起一个念头，心有所念。”佛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个细念？”有几个相，有几个实。相是物质现象，实就是念头，微细的念头。啊，要用佛法的名词来说呢，就是五蕴。啊，佛所讲的相就是色法，佛所讲的实就是受想行识，啊，受是前五识，想是第六识，行是第七识。啊，佛问的是这个东西。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32亿8000年。”这我们怎么会知道啊？ 啊，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我们一般人没注意，根本没看到过，没看见，它就没有了。啊，哪里晓得这一念里头有32亿8000年？单位是8000，8000是10万呢，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你怎么会知道？根本不可能看见的，在你面前闪光你都看不到啊！它太怪了，你没有注意到，你注意也看不到，它速度实在太快了啊！要用现在秒做单位来说的话，那一秒里头多少念头呢？啊，一秒我们能看得很清楚了，一秒钟，啊，一�秒钟啊，那就乘5倍，1600兆，啊，单位是兆啊，兆是万万呐，1600万万次，这么快呀！啊，我们看到，哎，看到一个物质现象，看到一个意念的现象。啊，今天科学家，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物质根本没有。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就是念头，就是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这3分，业相、转相、境界相，啊，或者说呢，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自证分，啊，意思都是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才真正悟出啊，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说的弥勒菩萨所讲的一秒钟里头1600兆分之1秒，就说的那个东西，那个五蕴皆空。啊，那是什么？那是物质精神的原点。啊，真的皆空啊，真正不可得了。有没有？有，它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早就没有了。啊，但它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啊，确实，像我们看电影，这个电影的底片，啊，现在电影呢，用这个。数码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出来，从前的电影呢，老式的电影呢，用这个幻灯片，这个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啊。那么这种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投射到荧幕，它的速度1秒钟就24张。如果用这个速度放1张，我们会眼一花，哎，有个东西，但什么东西不知道，不见了。那1秒钟24张呢，我们就看出来了。24张像纠缠在一起，这个纠缠是现在科学家的话啊，纠缠在一起我们才看到，单独一张看不到 啊，小的有一样东西闪了一下，啊，什么内容决定看不出来，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那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一秒钟1600兆，我们无法想象。这速度太快了，那叫什么？那叫事实真相啊！你要把事实真相真搞清楚了，承认佛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一切法说什么？设法界的一真庄严啊，是真的会放下了。所以你能够真正了解诸法实相，你对他不会起心动念，你不会分别执着。为什么呢？那毫无意义啊，全是假的。所以他能够立身呢，不但立六道轮回，还能够立十法界啊。那离开十法界，那什么境界出现呢？十宝庄严土出现了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也就是自己自性里面本有的十宝土啊，自性本具跟诸佛如来所证的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叫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里面住的人是41位菩萨化身大士啊。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大彻大悟啊。没有这个条件，他到不了这个境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啊，有凡身同居土，凡身同居土是六道，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只有2道，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啊，只有人道跟天道啊。这个是48愿，前面2愿就说清楚了啊。所以到极乐，生到极乐世界，纵然带着有很重的罪业，到那里不会受苦，因为那里没有三恶道。同时呢，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加持。我这一加持可不得了啊，就把你提升到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不是你真的，是阿弥陀佛帮助你提升的。这种功德利益了找不到啊，找遍十方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只有这么一家哎。这一次被我们碰上了，真的是稀有难逢啊，我们碰上了。碰上如果不认识，当面错过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碰上之后，真正能够把它抓住，这一生就成佛去了。而且成佛非常快速，啊，一生就圆满了，不要等第二生了。啊，一定要知道这个机会难得，太难得了。啊，你越想就越难。人的人生难，闻佛法难，遇到大乘难，碰到净土是更难，是难上之难。啊，那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我们对介绍的人能不感恩吗？啊，我在台湾，如果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我怎么会走这条路？啊，对佛法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碰一碰他。这是戒淫入佛门的人呐！啊，入佛门能够相信净土，这个缘是李老师啊！啊，不是李老师。劝我们学讲经，我们怎么会认识净土？啊，我认识净土，老师曾经劝过多少次，我不反对，但是我没接受。啊，你就知道多难。啊，我曾经讲过七次楞严经，讲过一次法华经，讲过两次华严经，从这些大经大论里面才发现什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通通是修净土。啊，都是念佛往生成佛的，这才相信了。这些大菩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啊，他们都用这个方法得到成佛的妙果。那还会错吗？啊，那这是没有李老师劝我们发心讲经。啊，张家大师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们对于认识净土有困难。啊，这三个老师一个都不能缺。缺少一个都不是我今天这个样子。啊，老师的恩德了，念念不能忘啊。啊，让我们这一生啊真正肯定的有成就。这就是报老师的。啊，欧耶大师 说得好。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人问他，你弘扬净土，修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到哪一个品位呀，你就满足了。欧耶大师回答得很好，他说，我只要能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足。那我们呢？我们得效法欧耶大师。为什么呢？下下品往生，得到弥陀本愿功德的加持，就变成了阿惟越之菩萨。阿惟越是什么等级？十报庄严土啊！你看你升到那里去是很低的位置，弥陀一加持，马上把你提升了。提升到化身大士，这做梦都想不到。阿弥陀佛不等待你要求啊，因为这是他的本愿，只要你来马上就提升。所以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欧耶大师说这就满足了。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家。我们这叫真正报佛恩呐！阿弥陀佛在过去发愿修行，建立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为普度众生。我们要全心全力宣扬这个法门，让大家都认识，让大家都明了，让大家真正觉悟了，他就会真信真发愿真念佛，他就往生作佛了。这个事情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们求往生不求品位啊，我们求的什么呢？多多让人相信多多的看到大家往生我们真的就心满意愿了这一次我们遇到的云殊胜当中无比殊胜，遇到什么？遇到夏莲老汇集的经本，这个经本许许的我们前一代的许许多人没看见的，没见过。我们前一代的老法师没看见过李老师能够在台湾看到是六行老法师从山东到台湾，听说带了三本送给李老师他才看到我没人看到我那么李老师在台湾应过两次两次都是重新排版印的 啊，瑞成书局印的，分量不多啊，大概每一次印的1000本呢、啊，只有2000本呢、啊，在台湾呢、啊，所以流通量少啊，几个人看到。那么老师把他自己讲经的经本他有注解，就在这个经本上毛笔格写的。那个时候他在60多岁，大概68、9岁。毛笔写得很规矩。他讲过一遍。这个本子给我了，以后就不再讲这个经了。什么原因呢？有人反对呀，有人不赞成呢。那就语言不成熟啊。这个本子给我。我看的时候非常欢喜，确实超过云一本，云一本我学过，学过康僧开的本子，超过，超过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我没见到过。以后我见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给我的。我们也把它印了1000-2000本作为纪念。所以到李老师往生这个本子我们才印出来流通。印了10000本，主要在海外流通，看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要求我讲，我好像第一遍讲在温哥华，第二遍在旧金山，在国外讲这部经以后国内。在台湾大家看到也欢喜。所以这个经才讲开了。大概有意见的人都已经往生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固执了。心胸比较开放。好好去读读嘛，去研究研究嘛，比较一下就好了嘛。我还用了一种印了一种本子，《无量寿经》9种本子的合刊，印在一册上，大家都可以能看到。自己可以比较嘛。这个本子属实，我们遇到了。在我们这一代流通发扬光大了。那么另外一个稀有的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太难得了。这是夏老嘱咐给他的。夏老这部经他自己讲过几遍。念老师亲自参加这个讲经法会。念老叫他给这部经写一部注解。 他用脊柱的方法，6年的时间完成这部著作，真正是稀有难逢啊！这一部注解里头，他引用了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所以读这一部注解就念了193部经论祖师大德著书的精华。太稀有了，用这些经论来证明无量寿经，用110位祖师大德著书来证明无量寿经，字字句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不是黄念老自己说的，自己说的，所以人微言轻，大家不相信啊，你算是老几啊？现在已经认了主，大家没话说，祖师大德也没话讲啊，大家都承认了。你说我们多幸运啊，没人遇到。我跟念老在北京见面，一见如故啊。志同道合啊，下老会议的经，念老这个注解，我要不给他弘扬，谁给他弘扬？他们的一生心血，就是劝导一切众生。真正相信净土，真正发愿求生，用意在此，目的在此啊。其他与自己毫不相干呐。所以我是玄定在2010年清明把华严经停讲了，专讲这部经啊，前年84岁讲经52年我晚年给大家做个样子，什么样子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能活多少年，我专讲这五经，别的都不讲，给大家做这个样子一年讲一部，我们的标准时间时速是1200个小时可能会超出一点所以一年讲一部1天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1天4个小时300天1200个小时如果能活10年呢，那就讲10部专修专弘，别的统统放下了，不干了像莲池大师一样，莲池大师晚年 一部阿弥陀经，就是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不再搞了。八万四千门饶于他人心，你们想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我专搞这一样啊，一点都不杂。啊，这叫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看经呢，也就看这部经，看这部注解。啊，目的是什么？大家相信我，你就相信无量寿经汇集本，你就相信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啊，我学了一辈子，最后我就选定这一步，我相信，我一点不怀疑，我相信依照这部经典去修行，决定往生。啊，如果我讲自己没有做，别人不相信。啊，当年方东梅先生把佛经介绍给我，啊，他是一个哲学家，那个时候完全是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法，啊，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仔细观察，他是不是天天在学？他要不是天天学，我对他的话就不相信了。就他真的天天学。啊，我们相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他哪一天不读经，天天读。他涉猎很广，啊，他没有学净土，他不念佛，啊，他搞佛经哲学，他真搞，不是瞎搞。不但自己天天读，而且晚年，从我认识以后，他在学校教的课程几乎全部是佛经。啊，我们也感到很惊讶了。啊，他在台大开的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晚年在辅仁大学开华严哲学，啊，通通都在讲佛经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对他相信，他自己真干。到晚年，他的境界提升了，超越哲学的境界了，真学佛了。佛法里面所讲的那些理论，伦理道德，老师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真得受用啊！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自己得到了。这话不是假的。我们才真能接受，真能相信。啊，老师教学生，他没有做到，学生会怀疑。这个怀疑是正常现象。事出事发了，一个道理。啊，教别人自己不真干。那都靠不住。啊，自己真干，别人看到了就相信。所以因见地理，这真理事实真相见到了，他就相信了。啊，真的把见识烦恼断掉，这一断掉呢，永离三界之身，这叫真心离身。啊，自性里头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十法界，连十报庄严图也没有。啊，十报图从哪来的？十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图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剩下了什么？就是常寂光。常寂光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寂光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啊，所以在净宗来说，修行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啊，回归自性呢，那叫大圆满。常寂光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缺，都妙极了。啊，一切众生有感，常寂光有应。感应道交，应的时候，就像《普门品》里头，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你说什么法，自然法就流露出来了。绝对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啊，没有通过思考，我要怎样讲呢？没有，全没有，妙极了，那是自性圆满流露啊，自性里头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是如来究竟果位，万善同归齐。万善同归，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这个里面他说，其登解脱之门，行善立身之道。 净土法门。修净土的人，大家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六道生死解脱了，十法界也解脱了。极乐世界不在娑婆世界的里面，啊，是另一个佛的刹土。啊，我们往生到那里去了，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行也是一起，善养立身之道。这个用在极乐世界没问题。为什么？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也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有智慧，有能力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到就，这个能力多大了。这不是度一佛土的众生呢，啊，是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那些众生跟你有缘的，他的信息发出来你清清楚楚，你知道啊，你立刻就跟他去感应他就，啊，就帮助他了。这两句话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十方菩萨以文明故，借证此立身之法。这个立身之法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太快了，真的离了，永远离了。不但得立身之法，并得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诸佛菩萨自行化他的总纲领、总原则，叫陀罗尼。叫总一切法，持一切义。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总持是什么，诸位应该知道啊，这个总持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所证的一切法，所教化众生的一切法，这一句名号通通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啊！真叫做大总持法门呐！啊，我们今天得到了啊，这还得了吗？啊，得到一定好好修，一定要真的。陀罗尼 有四种。啊，这个地方呢都揭露到此地了。第一个是法陀罗尼。与佛之教法闻持不忘。啊，陀罗尼有不忘的意思。啊，佛的教法你听了，你学习，你会保持，不会把它忘记。第二是意陀罗尼，与诸法之意总持不忘。啊，佛经里面所讲的经义，你能够记住，你不会忘记。第三种啊，咒陀罗尼，啊，咒也称陀罗尼，咒实在讲呢，也是总持的意思。啊，所以有咒陀罗尼，它有五种名。啊，据《密藏记》，这是密宗的经典，这五种名呢。有陀罗尼，第二是名，第三是咒，第四是密语，第五是真言。啊，名相有五种，说的是一个意思。啊，咒语，实际上它有不能解释的，有能解释的。啊，不能解释的呢，是鬼神的语言，天人的语言，不是人间语言。啊，所以佛讲经，往往讲完之后，后面说咒语。啊，这什么原因呢？道场里面，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佛看到啊，有诸天、鬼神在听经。啊，实际上说听经，他们都有能力听得懂佛所说的。最后，佛是用咒语，他们的言语，啊，简单的，点一点。这是表示亲切。那这些咒语往往就没什么意思，意思呢，意思在经里头。啊，所以密是显之密。啊，经是密之显，叫显密圆融。啊，我亲近张家大师。啊，头一天他教我念个咒，啊，西藏喇嘛常念的 Om Mani Padme Hum。 啊，我问他老人家这个咒什么意思，啊，他给我解释。Om 是身体，是身，摩尼是莲花，那显教上也讲摩尼莲花 ，Padme 保持 ，Hum 是意，那照他那个说法就是身莲花保持意，啊，这印度的文法，梵文的文法，那我们中国人呢，排列一定不是这个排列，一定是。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这意思好啊！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啊。常常念这一句，提醒自己。啊，泥土，莲花生在池子里，池里面的泥土代表六道轮回，上面的水 代表四圣法界，花开在水上面，一真法界，表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发现到是密咒啊，句句都是格言呐、啊，啊，真的是最精彩的意思啊。啊，很简短的文字，啊，让我们受持不忘。啊，所以密是三密相应，口持咒，手接印，心观想。啊，要观想，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啊，所以他有解释的。啊，但是一般人的时候，老师不解释，你就好好念就好了，尊重，不必要知道解释。啊，你用尊重的心，把你真诚的心念出来，那效果就出来了。我们再继续看下面，陀罗尼者，佛方光时光中所说，是故陀罗尼与明其意不一。啊，明是方光。啊，陀罗尼不是佛口说的，是佛方光，光中化佛，化佛所说。啊，持陀罗尼人能发神通，这就持咒的人。为什么？持久了他得定。啊，定就能发神通，除灾患，与此方咒尽法相似。啊，中国印度民间有很多咒语，这些咒语往往都能够起作用。啊，陀罗尼也有这种作用。啊，所以它是相似。凡夫二乘不能知，故曰密语。啊，二乘声闻缘觉。啊，凡夫包括二十八层天。啊，有很多密语，他们也不知道。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说法又来自不同佛国度的众生。啊，这是我们看不到的。真言真呢，如来之言真实无虚，故曰真言。显密都是真言。啊，第四个忍陀罗尼于法之实相安住，谓之忍。这个忍有止住的意思，有肯定的意思，有承认的意思。当然，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啊，于法之实相安住。啊，你能心安住在实相上，这叫忍。啊，这也属于陀罗尼的一种。 设法闻名大师，戒得如上陀罗尼，安住于诸法实相，故云或陀罗尼云。诸法实相是什么？实相无相。这是说实相之体。体是自性，自性没有相。讲现象，佛分三类，科学家也分为三类。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现象，第三个自然现象，不出这三大类。科学家也是这样承认的。科学上的名词，自然现象，能量。物质现象。这成为物质，意念呢成为精神现象，也是这三种，这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不是常住的。都是属于生灭法，只要是生灭法，就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从体上去看，它根本没有，所以叫无相；从相上去看呢，它有，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所以实相。无相，实相有无不相，你都要懂啊！所有一切现象，从体上去看，体是什么？体是佛性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是所有现象之体呀。佛是什么？佛是圆觉，圆满的觉悟。圆满的觉悟，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起作用，这三种现象都从圆觉里头发生出来。它能生万法，万法是幻象。你知道它幻象，那就是实相了。你了解它实相，幻象怎么样呢？可以受用它，不能执着它；可以欣赏它，不必分别它。那这就是如来化身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在心相当中决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受用，那真正是方老师所说的最高的享受。凡夫察境是什么？在这幻象里头，他把它当真，他想拥有。想控制，想支配，这些全是妄想。他能做得到吗？决定做不到。首先一个最重要的相是身体。谁能控制身体？年年十八， 那控制，他不能年年十八，就没控制住啊。啊，这身体能占有吗？能占有是无量寿啊。啊，寿命到了就没有了。所以，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要是把这个这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这个身体你就好好用它。它是很好的工具，这个工具可别造业啊，让这个工具帮助我积德，帮助我修行，帮助我正果，叫借假修真啊。你要不知道它，认为它真有，你用它就搞杀盗淫妄，搞贪嗔痴慢，最后变出也是幻象啊，变出地狱啊，就像做噩梦啊，噩梦不好受啊。啊，时时刻刻在惊吓。啊，那全是无明不觉造成的。啊，所以外面的境界是在讲。他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好丑，真的。啊，是非好丑都在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什么都没有了。啊，万物都清净。啊，所以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安住在诸法实相，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啊，完全清楚明了。啊，这个是真正的最高的享受。我们再看下面第47。文明的人啊，清净欢喜的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德本，应时薄祸，一二三人。这24个字是第47愿啊，文明的人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清净者无染无著之本然啊，本来无染，本来无著。着实着相，自信本来清净啊，本来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而且本来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这是自性之本然呐。欢喜者，是悦在心，即灭为乐也。这个乐，人间没有，天上也没有。啊，28层天里头也没有，4圣法界里头也没有，哪个地方有呢？10报庄严图里头有。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得到？ 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放下了，寂灭就现前了。如果放下这些不快乐，没有人学，放下这个真乐，可惜没人知道，只有放下的人知道。真乐啊，这个乐在大乘法里头常说的法喜充满啊，完全是自信的流露，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没有作意啊，没有作意，里面没有通过哎，我想怎么样，没有，没有这种念头啊，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纯粹是自然。那孔子也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悦是这个喜悦啊，这个喜悦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啊，而且这个喜悦是永恒不会中断的啊，欢喜心呐。我们世间有一句谚语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个人一天到晚笑眯眯快快乐乐的，这人肯定不会生病，肯定健康长寿啊，快乐嘛啊，他快乐从哪来的？不是外头刺激来的，不是名闻利养啊，不是七情五欲，那个时候那是刺激啊，刺激性的这种快乐的，就好像我们服毒打吗啡啊，那一种快乐那是不健康的，对身心有损害的，那是造恶业。自信里面这个快乐流出来是真快乐，它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啊，为什么佛与菩萨要回归自信？自信太快乐了啊，这就是古德所谓也，世味哪有法味浓，就是世间这些滋味跟法味比就差远了，不能比啊。啊，问题是修学佛法的人都没尝到味道，哎，尝到味道之后，哦，尝到味道就成佛了吗？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尝到味道啊，所以天人二乘都没尝到，天人六道里头高阶层啊，天道啊，二乘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净土了，他们都还没尝到。真正尝到法身菩萨了啊，所以这两句好啊，誓愿在心不在外，寂灭为乐。那平等呢，浅言之则为立诸高下，浅深大小亲疏智慧迷悟种种差别，这叫平等啊。你心里头啊，像这些对立的没有了，这都是对立的啊，高下是一对，深浅是一对，大小是一对，凡是对立的全没有了，这就叫平等 啊，还有对立，没有平等的。啊，对立的完全没有了，真的平等是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啊，这是自度啊。啊，这个一转，肯定就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啊，妙观察之能见性呐。啊，但是平等性质是大定，心真定，啊，才能开智慧。所以这两种一转，八十全转了。啊，八十转成大圆镜，前五十转成成所作，成就你所做的事业，这个事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他能成就你啊。所以进言之，进一步说，则真如周遍，万法亦如，这是平等心之现前，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是经上讲平等的意思。啊，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修行修什么呢？就修这个五个字。啊，这五个字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我们见色、闻声，一切的接触，在境界里头，修平等，修清净。啊，修清净就是不染污。修平等的时候也如没有高下，没有凝固，没有差别，万法也如。啊，我跟佛平等，我跟蚊虫蚂蚁也平等，我跟花草树木也平等，我跟地狱众生也平等，决定没有分别。啊，为什么？都是一个自性，随缘变化的。虽有变化了，自性没有改变的。啊，自性不变的。自性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电视的屏幕。啊，设法界庄严像什么呢？像电物显示的形色相。啊，电视无论选的，啊，显佛像，显畜生相，屏幕上一点没沾染。啊，屏幕还是干干净净的，没染呢。啊，那我们用心也要不染。啊，用心如镜，照得很清楚，一点不染。啊，那你用真心的。啊，然后呢，这个我喜欢，那个讨厌，好了，你用的是妄心，妄心染了，真心不染。啊，不用妄心，只用真心。真心里头有极灭为乐，妄心里头没有，妄心的乐是刺激的。啊，就是我们比喻吸毒打麻醉这种乐。啊，那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啊，极灭为乐的时候是真的。 啊，没有副作用。真露啊，这个真露就是四净德里的第一个，常乐我净。啊，你要用真心，这四个都得到了。常是什么？永恒，没有生灭，这是常啊。啊，乐就是真乐，法喜充满。啊，我是什么？我是主宰，自在。真正做得了主宰，真正的大自在。幕后又是清净，啊，清净是没有污染。常乐我净，四种四性里面的真德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学的是不会被外境所转的。如果你真得到了，这个世界有没有灾难？没有，哪来的灾难呢？你用妄心有灾难，用真心灾难就没有了。啊，这说明说佛法是真能解决问题啊，不是假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一改，灾难真的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化解？化解呢？灾难是不善念头造成的，现在我念头改成善的，那个不善的换善，灾难就没有了。有理论依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能不能断烦恼，能不能消业障？能。为什么？念头转变了吗？我现在心里都是阿弥陀佛，想是阿弥陀佛，念是阿弥陀佛，言是阿弥陀佛，无始劫以来的烦恼全没有了，无量劫累积的些业造的那些业也都统统消掉了，没有了，它本来没有啊。那你现在为什么有呢？因为你念它。我烦恼很多啊，你看常常问人，他都说的烦恼很多，他烦恼当然多嘛。那人家问我你有没有烦恼，我不知道什么叫烦恼，没想到这个事情呢，它自然就没有了嘛。业障也如是啊。这个里头这几句经文呢，是念佛断烦恼消业障的理论根据。我们要会，会你就会修行，你真会修。不会呀，天天诵经拜佛念佛没用啊。啊，为什么呢？你六根接触六尘境，见色闻声，你还是会动心，你还是有念头啊，还有比较，这怎么行啊？这什么时候你才能把业障消掉啊？要知道这全是假的啊。那什么，你懂得什么叫诸法实相，你了解十法界一真庄严，包括十宝庄严土，相有性无。你常常看电视，看电视就是修行，你不会看呐，啊，你被电视里头的画面所转呢，你很可怜呐。会看的什么？看破了，看穿了。哦，原来人生就这么回事情。啊，我有没有变？我没有变，我是屏幕。啊，外面的是里屏幕里头的境界相，境界相再多与屏幕不相干。啊，屏幕可以显像， 不执着相，不分别相，不控制相，不占有相，不就没事吗？过得多快乐呢？看什么都一样，电视里都现个佛像，再现个畜生像，现个鬼像，通通是一样，没有两样。一样是什么呢？虚妄，现什么像都是虚妄。不现象的时候，真相露出来了，真相大白，原来那些全是幻象啊，假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呀。你要看那些电波的，你就知道有相不存在。这相是什么？相是许许多多这个电波纠缠在一起变成幻象。你根本看一条的这个这一条线的电波没有像。我们知道这个电视画面是电波一条一条组成的，你单独看一条没有。这么多混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出现这幻象。你在这里开悟了，看电视可以开悟啊，看电视可以成佛啊。问题是会看嘛，只要你眼睛会看，看什么都会成佛，听什么都会成佛，不会听不会看的，看了听了造罪业，去制造假象，假象是六道轮回，去受冤枉苦，什么是冤枉苦？假的不是真的吗？真的受苦，那情有可原呢？假受苦啊！你是说晚上做个噩梦，吓得一身冷汗，不就冤枉受苦吗？不是真的吗？佛告诉我们，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慢慢慢慢体会到了，肯定佛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慢慢慢慢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很快乐了。所以这些假的千万要记住，没有高下，你偏偏有个高下，没有深浅你搞个深浅，没有大小你也搞个大小，没有亲疏你也有亲有疏。也没有智，也没有愚，也没有迷，也没有悟，这些相对的名词通通是假象。你把这些东西通通离开了，通通放下了，平等心就现前。平等心现前也没有平等这两个字。为什么？平等对面不平等。连这个念头都没有，真平等。所以净言之。进一步的说，真如周遍。真如就是自信。自信周遍法界。万法亦如。这四个字好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一不是二。往生论注曰，谭鸾法师注的，平等是诸法体相。是诸法的体相，这两个字 不好懂。这两个字有很深的深度。那体相是什么？体相是自性所现的相。它跟自性的关系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为什么呢？自性里面有相，不能说它无，它是幻想。啊，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荧幕现的这个相是诸法体相，荧幕上不能说它有相，也不能说它无相。你要说它有相，你把频道关起来，你看看荧幕上有没有相，没有。啊，你说它没有相，你频道打开，哎，它真有现象。所以这个相非有非无。啊，怎样对它就正确了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正确了。啊，起心动念错了。说有也错了，说无也错了，说非有非无也错了。啊，所谓是立四句绝不非。啊，每一天对着这个电视，可惜就是不懂，就是不悟。要说悟了，是天天看电视，会开悟啊。啊，现在看电视都不会看，越看越迷惑。会看的人成佛了，不会看的人看糊涂了，啊，都搞到三恶道去了。啊，我在早年，很早在台湾的时候，啊，我用那个语言的透明纸，啊，印《金刚经》上四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圆圆小小的，专门送给同学回家贴在电视上，红的字。很清楚，叫你看电视要这样看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就会开悟啊！你看电视，我在修《金刚经》啊，啊，在修《金刚般若》啊，提醒自己不要被电视迷了。不要受了电视的影响。又曰：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身者，如上种种身业悉覆，皆得解脱。若如来家了，毕竟的平等身也。这我们念佛人呢，求生净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平等的三业，平等身业，平等口业，平等意业。啊，那这是什么境界？给诸位说，八地以上。啊，因此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要懂得，要向往，啊，要学习。啊，见色闻声，不要执着。从哪里做起？ 从没有控制这个念头做起，没有占有这个念头做起，你从这做起。啊，从自他平等上做起。啊，也许你问，那我真要这样做？啊，譬如我们现在拿了钱在面前，我摆在这儿。啊，中国古人说财不露白了，我摆在这儿，大家谁用谁拿去，行吗？那我不变成白痴了吗？这不吃大亏了吗？所以人不敢学佛，敢学佛的人真是如此。啊，钱财放在那，大家用，谁拿都好，都人用的嘛，我用你用不是一样的用吧？好人用坏人用也是一样用嘛。啊，那过人造业，过人承担啊。啊，就没有必要要防这个防那个。这能行吗？行不通，真行不通。那怎么解释呢？随缘，妙用啊。啊，这个地方人都觉悟的，那就是应该这个用法。这人这个地方人迷惑颠倒的，不能这个用法。为什么这样用法？不是我们自己有分别有之处，我们要为他想。啊，他起了道心，这个道心果报在三途。那我不是把他送到三途去了吗？我在行菩萨道，让这么多人堕三途，啊，这个菩萨道心错了。啊，那怎么办呢？还是古人讲的财不露白。啊，这个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避免他起道心堕三途。所以佛法活活泼泼，不是时代版的。如果这个地方人都能够懂得伦理道德，都懂得因果，那这就不需要问了。啊，所以这就要看什么环境，啊，什么样的缘分，应该怎么做法。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千变万化。啊，这一定要懂。啊，古人有做，现在这个环境行不通。啊，所以不为自己设法，要为别人设法。啊，别人有机会升天，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要帮助他。啊，别人要是遇到不善的人，造作恶业，将来堕三途，这个事情不能帮助他。啊，这个事情，遇到这个事情，要叫他听到佛号。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啊，我们自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听进去了，业力耳根永为道种，这个下佛的种子啊，这个事情要做啊。 我在早年啊，大概在四五十年前，刚出家的时候，啊，我33岁出家。啊，李老师在台中办慈光大专讲座，我就劝这些学生，你们学了佛，要帮助同学种善根。这怎么帮助？手上拿一串念珠，不要怕人笑啊，怕人笑啊，你的好事做不成了。哎呀，别怕人笑啊，手上拿一串念珠，人家一看念珠就想到佛，你看你在他阿赖耶识里佛的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功德大了啊。那么你们在学校念书有教科书啊，书上人都写名字，你不要写名字，写阿弥陀佛，人家一看，哎，这阿弥陀佛的，一看他就自动说一声，这是阿弥陀佛的，你看他不去救逼着他念一声佛号吗？方法多的是啊，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啊，所以你的会用啊。啊，你看我们常常旅行啊，我们旅行行李要贴个记号，我们贴什么？我们都贴南无阿弥陀佛。这对佛不恭敬呢，不恭敬是小，多少人看到他念到这，那个是大。佛不会计较这小事，佛是唯恐啊，人阿赖耶识里没有佛号。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啊，所以带一串念珠好。有人说在家人不能带念珠，哪一部经上说的？查出来我看看。那经上没有啊，经上没有，那我就可以带啊。啊，习惯可以改变的。啊，习惯不是不变的，你看中国自古以来习惯常常都在改变啊，所以我们处处为佛宣传啊，为众生跟佛有缘，这个事是大好事啊。啊，那我们真修行，修得真好。啊，别人看到我们，啊，我们修得还是不怎么行了，哎，但是这个健康啊，哎，有这么一点作用，啊，我们在过激走动，啊，这些，特别是国外的朋友。他给我们一认识一介绍，头一句话就会问你，你怎么保养身体的？他对这个最关心啊，那我就告诉他，吃素念佛啊，你要真相信吃素念佛，你身体就健康。方法是好的啊，要随一切众生的缘，以善巧方便帮助他认识佛教，帮助他修学净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519页，519页，从注解看起，第五行，从注解看起，第40期，文明的人缘，清净者。无染无著之本然，欢喜者是悦在心，即灭为乐也。平等者浅言之，则为立柱高下，深浅大小轻疏，至于迷雾种种差别，曰平等。静言之呢，则真如周遍，万法亦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前面我们学的这个地方，可是还有几句话了，必须要补充的。平等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应当学啊！但是我们现在是薄地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生活在这个世界，与大众在一起相处，如果依照佛经上的平等，我们这个世界就乱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对十法界众生来说，他不平等，就得要随顺他的不平等啊！不能用平等呢，这个概念呢，跟他们在一起，那个麻烦就大了。那没上没下，没大没小啊，这个社会就会一片混乱啊。所以世间法大小尊卑也，一定要遵守啊，社会才有秩序啊，才不至于动乱呢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别学了平等乱用啊。其实你有没有平等，你还是不平等。因为你心目当中有平等有不平等，就是不平等的。必须两边都放下，所以两边不立，中道不存，那是真平等。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入境随俗，这是菩萨所说的随缘妙用啊！菩萨有随缘的，随缘就是恒顺众生啊！你一不平等，我就跟着你一样不平等啊，你说大我就不能说小，你说小我就不能说大，一定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里头不着相，那这就高了啊。相上给你随顺你，性上你不知道，菩萨知道啊。所以从性上看平等，从相上看不平等，性相一如，性相不二，这叫中道啊！所以菩萨住中道，行中道啊！这 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是菩萨的全智啊，全智就是善巧方便，无所不知，没有任何障碍啊，与理没有障碍，与事没有障碍，事能随缘就没有障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就是华严境界了。那么净言之呢，则真如周遍。真如就是真心，真如就是真相啊。佛经的名词叫实相，叫真实相，都是周遍法界啊，万法也如化身菩萨的境界，对于一切万法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但没有分别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那这样的境界在大乘佛法里常常说八地以上啊，那什么呢？接近圆满的佛果了，也就是说，四十一品无明习气，差不多快要断尽了，啊，只差一点了，啊，他们境界，我们。对这些事理都要理尽啊，都要称赞呢。这是我们学习终极的目标，究竟圆满往生论著啊，贪婪法师的注解说。平等是诸法体相，真平等啊！诸法之体就是法性，就是本性。本性没有一切现象就平等的，有相就不平等。为什么相不一样？啊，像千变万化，有念就不平等，念念不一样，它怎么会平等？啊，但是念头的体是平等的，现象的体也是平等的，体什么都没有嘛。啊，今天科学家提倡的这个，用的这些名词，零极限。啊，在零极限里头什么都没有，这当然是平等。啊，有念就不是零了，有相也不是零了。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性有，相无。相是假相，性是真的，相是妄的。啊，为什么是妄的？就是生灭。性没有生灭，相有生灭。啊，相生灭的那个样子我们不知道。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他的生灭现象是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灭。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是相似相虚相啊，因为相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相似的啊，科学说这种相似相虚相纠缠在一起，我们看到些 看到了，发觉到了，啊，或是精神现象，或是物质现象，乃至于自然现象，啊，才能发现。所以平等了不起，佛与法身大士以平等心对待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修平等心头一个条件，把我放下，特别是身见，只要执着这个身是我，就跟任何法不平等，就是我总是优越的，我总是第一的，这个是没法子避免的啊。这是佛在经上所谓的四大烦恼常相随啊。头一个是身见，是我见，比身见还要微细啊。知道身不是我了，他还执着有空我啊，身不是我啊，执着身的那个执着生活，对，他用我执啊，啊，从我执就会生产生出来我爱，我爱是贪呐，啊，我痴是愚痴啊，我慢是傲慢，就是嗔恚啊，所以这个贪嗔痴叫根本烦恼。啊，加上一个我见，那根本的根本，这四大烦恼合起来叫摩那识啊。摩那识就是这四大烦恼，这四大烦恼在物质现象之先，物质是从它们变出来的啊，先有这个再有物质现象。这个是这连现在科学家都发现了啊，这个是宇宙的奥秘啊。佛说这些事情叫揭秘啊，把奥秘揭穿了啊。现在科学家也把它揭穿了啊，让我们完全相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啊，全是生灭法啊，一定要知道平等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要记住，平等的反面是不平，不平是假的，平等是真的。这个要认识清楚了，我们慢慢的会把不平放下，慢慢会回归平等。回归平等就是明心见性啊，念佛人回归平等就是理一心不乱，你看这多重要啊啊。所以这个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搞明白啊。真平等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有没有心佛众生的相？有，心是自然现象，佛是觉悟的现象，众生是迷惑的现象，是一不是二啊。迷悟也不是真的，有一个觉悟的念头，那是迷，那不是悟。真正觉悟，没有迷悟的念头，它真觉悟。所以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这真的才会现前。这往生论又曰：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者，如上种种 夜深深夜的惜福，皆得解脱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一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阿弥陀佛。花开见佛无生呐、花没开呢，没开也见佛。花没开是见应化身佛，阿弥陀佛的应化身，每一个莲花里都有。花开的时候见阿弥陀佛的报身，见报身佛。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应化身跟报身一样的相好，一样的高大，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大小。那在花里面，你也在花里头，你还没有离开这个莲台，你在花里头见的阿弥陀佛是那么大。花开之后见阿弥陀佛也是那么大，不增不减的，那个里头是华严境界，世事无碍的境界，不是说花里面佛小，花外面佛大，没有大小，它平等的，没有大小啊，没有高下了，没有亲疏啊。不能说报身佛亲，应化身疏，没有。这个境界是很难想象的。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确实，所有一切现象都能帮助我们断烦恼，消业障。这一段文字就是理论的根据。这见阿弥陀佛身像，身一切的业系缚，皆得解脱。就是深夜清净了，深夜消了。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深夜，你看见佛就得平等深夜，闻阿弥陀佛至得名号，说法音声，如上种种口业惜福，皆得解脱。你看，听到佛的名号，听到阿弥陀佛说法，我们无量劫的口业造的口业清净了，这不可思议啊！若如来家呢，这毕竟得平等口业。下面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若闻阿弥陀平等意业，是等众生种种意业悉复，皆得解脱。若如来家了，毕竟得平等意业。坛鸾法师在《往生论注解》里头这一段话告诉我，见佛闻佛名号，听佛说法，被佛光照耀，三业都清净了。我们常讲的是破烦恼消业障，这个就全除了。那换一句话说，有烦恼的人，有业障的人，不可能见佛。见佛， 他的烦恼业障决定就消掉了。啊，所以这个是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去除了，啊，你才能到极乐世界见佛。啊，见佛业障全消了。那我们现前没有到极乐世界，我们天天念佛，肯定断烦恼消业障，他有这个功德在啊，得佛力加持，阿弥陀佛加持啊。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自己制造障碍，不接受佛的加持，这麻烦在此地。这个障碍佛力加持的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是怀疑。虽然讲信佛，虽然念佛求往生，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依旧是半信半疑。没有真的相信啊。啊，这是佛加持你，佛是真加持了，我们没有接受到。啊，加持到自己身上，身心上，自己身心没有感觉，没有觉察到。啊，原因就是疑，所以大乘教里面佛说，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菩萨成正果为什么那么艰难？就是疑。所以菩萨要听佛讲经，目的在哪里呢？破疑生信。啊，破迷开悟，目的在此地。啊，念等觉菩萨还要听佛讲经啊。为什么？最后一品声音像无名的习气没断。啊，离不开教学啊。这就说明了啊，这教育多重要啊。啊，为什么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教学？我们看他就这么一门功课啊。我们没有看着是这个阿弥陀佛带着大家坐禅。没有看到经上说阿弥陀佛带着大家一起念佛，没有看到啊。啊，理上现在我们晓得了，不能成佛就是迷呀。啊，讲经说法是帮助你破迷。啊，那么由此可知，经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啊！决定不能疏忽，事出世间法同一个道理啊！啊，怎么可以不学呢？啊，学要从小，好教啊。长大了就不好教了。中国人教学注重什么年龄是最好教的？3岁之前，啊，也就是从他出生那一天开始，1000天，这是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把他教好了，一辈子都没问题。啊，父母可以说不操一点心。啊，这个学习的 时节因缘疏忽掉了，以后要教不容易啊。啊，为什么他已经养成习惯了？谚语所谓习惯成自然了。如何把它养成一个好习惯？越是有天分的人，教学越重要。有天分的人没有接受到圣贤教诲，他将来做事做出的坏事比别人大了，比别人影响深远了，那个罪业就很重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下面接着说，盖为十方大士。若于阿弥陀如来独相见到阿弥陀佛了，闻名，听到阿弥陀佛的德号，见光。弥陀的声光放光，你接触到了，知意，心知意明，阿弥陀佛的心意，你很清楚，很明白。这些都是佛力加持，介入如来之室啊。我们讲登堂入室，以文明故呢，得毕竟平等之业，三业都平等呐。啊，得平等业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了。于此愿之，闻我名者，立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全然一味。往生论上，坛南法师说的。跟这个地方经文完全相应。得住平等法中，啊，以文明故。这个得住平等法中，我们常常提醒同学啊，希望同学呢常做如是观，见一切法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那就是平等法了。没有一个人不是阿弥陀佛，没有一个动物不是阿弥陀佛，不但动物是，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通通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能变化有情众生心身相，有能力变化无情众生的身相，啊，花草树木山河的 他都能行。啊，一切现象呢，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要与这个相应。啊，我们生活当中呢，与一切众生世俗之间也相应，这个里头没有矛盾。啊，上面跟诸佛菩萨的真应，下面跟一切众生的俗应，真俗两边不着。啊，做什么呢？我们没有发生大事的本事，我们要做，就做阿弥陀佛。啊，就做这个相，别的相都不要做。你决定的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就像这个经上讲的，你见阿弥陀佛的身相。你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三业就清净了。真的烦恼断了，业障消尽了。如同阿弥陀佛的平等三业，这个难得了。我们要知道啊，成佛这是捷径啊，这种功夫叫真正是八地以上，那我们要修无量劫才能成功，不知道受多少辛苦啊，设法界里头进进退退啊，现在遇到这个法门告诉我们，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只要你真心、真愿、真干，啊，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修行在生活当中修，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啊，能把这个环境处好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的啊，那他怎么修呢？华严经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现身说法，所有一切众生全是善知识，全是佛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善财童子是这么个心态修的 啊，学生凡夫就他一个，没有同学，这个里头含义很深的。如果有个同学就有障碍，为什么？他跟我同学，他跟我差不多啊，我跟他两个尊敬心就没有了，我尊敬别人，别人是菩萨，那他不是，他是我同学，就不行，一个都没有。啊，深学没有别的，都在沉浸。啊，所以印祖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你万分沉浸，你得万分利益。不在教的人全在自己，真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不在外面了 啊，老师修正有欠缺，毛病很多，但是他说的没说错，我们依教奉行，啊，我们用十分真诚恳切的心，我们的自然成就要超过老师。啊，这是中国古人常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老师看到欢喜啊！老师看到学生不能超过自己，摇头啊！教学没成功啊，教学成功的学生个个都比我强，都在我上面，这就教学成功。啊，那么老师这个德行就显出来了，为什么呢？他没有嫉妒心。这个很难呐、啊！啊，如果老师嫉妒学生超过我的嫉妒心升起了，那老师真的有问题了。老师只要没有嫉妒心，有欢喜心呢，那就是菩萨，那就不得了。啊，老师有嫉妒心的真有啊，在历史上都看到。啊，那不是菩萨了，菩萨不会。啊，是即住于诸法之实相，诸法实相，我们就把它解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诸法实相。啊，我们的心住在阿弥陀佛上。就是住在诸法实相上啊，那么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一定随缘啊，随缘不变啊，不变什么呢？不变诸法实相，我住于诸法实相，这个是决定不变。啊，不变能随缘呢、啊？随缘当中去学不变。啊，这个随缘不变呢，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讲经就提出四句。啊，我把它讲成四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随变，不变不随缘。我讲四句。不变随缘的是化身菩萨，他不变，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现身说法，教化众生。随缘是佛，随缘不变呢，是我们到学生的，我们在随缘里学不变。啊，不变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这个不变。我在随缘当中学清净心，学平等心，学觉悟，觉而不迷。啊，真学佛了。啊，不变不随缘是小乘，声闻缘觉，他们不变，他不随缘。啊，也就是他着重自利，利他也做。它是放在第二，随缘随变是凡夫啊，那就造业了啊。所以我们去走的路子是随缘当中学不变啊，随缘不变，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修净土。可以随一切缘，心里阿弥陀佛，专注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能让别的东西掺杂进来，这就是不变。啊，可以随一切缘，啊，那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就是念阿弥陀佛。 真的不变，假的随缘，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人生很快乐，很自在，很幸福。我们要懂得求，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要会，要真正得到。又汉译，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在我们的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了，也是阿弥陀佛的别名。那我们学清净平等觉，不就是在学阿弥陀佛吗？我们念清净平等觉，也是在念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都是清净平等觉，一切众生的自信也是清净平等觉。这个众生不但是有情，无情的众生，无情众生叫法性，有情众生叫佛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全是清净平等觉。慧能大师说得好第一句话他说平等，说清净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一切万法皆清净的，没有一法不清净的。第二句话他说，何其自性本无生灭，本无生灭就是平等第三句话他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那就是觉本自具足，世尊在华严经上说出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觉。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见到什么？他真的见到清净平等觉见佛就成佛了。善财童子五十禅见初住菩萨，他就真的初住；见初地菩萨，他就真的初地。他要没有真的，他见不到。五十三参最后见普贤菩萨，等觉菩萨。吉祥云比丘初住菩萨，有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五十三参里面是第七回向菩萨。那么能大师能见到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他真见性了，自性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这个方法，把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念出来，这叫理一心不乱。 这种功夫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无量清净平等觉，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我们又用一句名号，更简单，更具体。法法皆如阿弥陀佛，法法皆是阿弥陀佛。我们用这个方法好啊，就简单了。问题持之有恒。天天锻炼为什么我们有习气念到的时候习气都没有了，我们的功夫就成就了不是我们把一些法当作阿弥陀佛来看，那还有很大的距离，不可以这样子，这个心念不好要真的一点都不假，万法就是阿弥陀佛，认定了，这个力量就大了，这才真正能帮助你断烦恼消业障我只把它当作比你这个不行，这功夫不到家，所以同样做如是观，同样是这样的念佛，心态决定功夫的前身我们要有好的心态，真心诚意，没有一丝毫的虚伪故知十方大士闻佛名号，至心心要以平等心念平等觉，平等心念平等觉如是安住这也是得平等住之意下面说得好，你看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即是法界全体，这讲得好皆是诸法平等体性，但能念念相继，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故曰得平等住。如是心行是菩萨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普惠众生真实之力，故曰修菩萨行。发菩提心，修菩萨心，成菩提道，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问题呢，我们真的懂得了，真的明白了，这个很重要。真懂得真明白，这个经教就非常重要听经读经，为什么？就为这桩事情不能着急，不必求解我们只要听，只要读， 听久了，不明白的地方都明白了，念久了，不懂的地方也都全懂了。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自信本具的功德，发而入世。啊，从事上跟你讲，因为你的心是定的，你不分心，你没有杂念。我读这一部还想想这怎么讲法的人，那是杂念。啊，一直读下去，没有想法，没有看法。这就是用真心念，真心跟一切诸佛如来感应道交，这真心感应道交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所以你不懂的突然懂了，不会的突然会了啊！你会懂得，你会了，那什么？那是你自信的本能。是在没有障碍之下出现的。啊，为什么平常不行？你有杂念，你有疑虑，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障碍，所以虽有，不能表现。啊，当你一心专注，念佛、念经、听讲，一心专注的时候，自然出来。这是我们讲小悟，小悟啊，要天天有啊，才好啊。啊，大悟呢，哎，一两个月有一次，不错啊。啊，全是沉浸。啊，为什么会开悟？就在沉浸。啊，真诚恭敬。啊，老实听话，听佛的话，真干。我们这个真干就是，我真信，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我真念阿弥陀佛。啊，就像这段文里所说的，知道这一句佛号。就是设想，就是法界全体，就是诸法平等的体现。所以一切法真的是阿弥陀佛，我们见到一切人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然后再扩大，一切法也都是阿弥陀佛，我们就入阿弥陀佛境界了。啊，所以这样的心行呢，这就是真的菩萨行。啊，这是什么菩萨呢？法藏菩萨。法藏菩萨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自己这样修。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帮助别人，啊，教导别人，同归极乐啊！真能帮助众生呐、啊，普惠众生真实之力。啊，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国之功德。根本叫具足德本啊，一切佛果的功德根本，这根本是什么？信愿持名就是根本呐、啊。 这个根本能令一切众生一生圆满成就啊！啊，我们的认识啊，真正认识了，就少打妄想。自己一定要知道，打一个妄想，造一次六道轮回业。念念是妄想，念念在造轮回业，错了。为什么不把换过来去念佛呢？古大德教导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说打得念头死，虚如发生后，有道理啊，真有道理啊。啊，为什么不念佛？念佛殊那个功德的殊胜，无与伦比，都在这一部经上，在这一部集注里头。啊，所以这个记住太好了。啊，经论，祖师大德的心学精华。啊，我们的感谢黄念老居士给我们挑出来啊，啊，选出来，供养大家了，这功德得了。啊，知道才会感恩，才会真感。啊，你知道的越深，你感得越起劲。啊，为什么呢？要不然不能报恩嘛。啊，我们的成就就是他的功德圆满。啊，我们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他住这个住子功德圆满了。为什么把我们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们不能到极乐世界，他功德没有圆满。啊，所以认真的学习，啊，我看苏居士听经听得很认真。啊，今天听说他去买菜去了。其实买菜不重要，听经重要。一餐饭吃不吃没关系。啊，他教我们初学，拜佛，拜佛消业障，拜佛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依照规矩去礼拜，这是修戒；一心专注拜佛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杂念，这是修定啊。拜久了会开悟，你再听经再读经不一样了，里面很多的妙和奥妙意思都出来了，你都看见了。很好。啊，一天拜一千拜不难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参云法师住茅棚。那时候在普里，那是名副其实的茅棚啊，不大，只有五个房间。那个房间比我六合院的房间还小。啊，五个房间，墙呢是用竹篱笆编的，涂上水泥。 上面盖的是茅草，叫真正名副其实的茅棚。啊，地下是土地，每天扫地都扫得很多尘土。只有一间铺了地板，就是佛堂。啊，佛堂的长大概只有这么长，宽还没有，没有这个宽。啊，那我们这一间房子是它的三间屋，三间。茅棚只住五个人，啊，禅院法师、大宗、普妙，还有住金州老居士，啊，五个人，在山上的功课就是拜佛，啊，禅院法师没有定功课，啊，他所定的就是拜佛，他自己。每一天300拜，他拜得很慢。我们年轻，拜的速度比他快。我那个时候在山上，一天拜800拜，因为要工作。在山上，我是唯一的一个义工，啊，要烧饭，啊，要去捡柴火。每一个星期。到普里去买一次菜，啊，自己也种了菜，啊，普里去一趟，交通非常不方便，走的是山上小路，挑一个担子，往返就要一天，啊，从茅棚走到普里小镇要2个小时，回来要2个小时。啊，那个生活很艰苦，啊，那是磨练人呐。我们在山上，只有大宗法师，他每天拜1200拜，啊，拜佛确实好。我在那里拜了半年了，拜了10几万拜呀！啊，所以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真是消业障增福慧。如慧疏曰：“菩萨六度，一切功德之本，名为德本。”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呢，选择摄取果号。这一句话就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佛的果号啊，能流出啊六度万恒，为众德本源呢、啊。你的刮胡说的很好，你看，此乃以持佛、持佛号为德本。故名德本呐、啊，这不是我说的。古来祖师大德了，就有这个讲法了。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肯定。弥陀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佛号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是人不信，

你相信这句话，你就知道我们生生世世无论搞什么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自己心里想，对吧？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干嘛。我们老祖宗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都是不得了的话了，都真言呢。都是大彻大悟啊！真正是化身菩萨以上的境界，这一般人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我们今天唯有真正相信我们就得受用真正接受老祖宗的教诲老祖宗会与我们真实智慧真实之力他今天送给我们，我们不接受这个送东西不接受，尤其是长辈佛菩萨送给我们不接受，这是大不孝中国的礼记里面讲的，长者赐不敢辞佛菩萨是长者，他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敢推辞，要接受欢欢喜喜接受谢谢就好了。这个推辞是什么？推辞是同辈。同辈呀，客气谦虚。他高我一辈呀，就不可以。那就什么？那无礼了，那失礼了。地位高的人，德行高的人，年岁大的人，长辈。给你东西，你要推辞，这成什么话呢？在从前，皇帝赐给你东西，推辞要杀头的，他不饶你呀。所以这个事出世间法都要懂得。你看这个第二个意思说得非常好，就是以佛号为德本。我们念这句佛号啊，就是诸佛德本。我们在那里修修成佛的德本这一段讲的确实是好下面一段呢，这是德人文明德人。一二三人，仁者安仁为一云，第一、第二、第三法人。什么是法人呢？法是所证之理。这个一切法的道理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呢，安于法，这叫人。也就是心住在法的理上。理明白了。大乘一章第九卷说，慧心安法，明知为人。这个心是智慧。智慧就是明了的意思。对于这一切法的真相，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安在这个道理上。一切法，佛告诉我，相有理无，四相 我们看的是有，这个有呢叫幻有。啊，它有现象啊，不能说它没有啊。啊，可是体它没有，它没有自体。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了不离缘。啊，缘生，缘聚，法就有，就生了。缘散了啊，法就灭了。这相就灭了啊！所有现象全离不开缘，缘我们今天讲条件，很多条件聚合的现象才成就啊！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房子本来没有啊，啊，设计画图。收集这些建筑材料，再由人工按照图像统统搞好，哎，房子成了。原生的，我们身体也是，父母是缘呐，啊，自己是个灵体。啊，父母跟你有缘，你找到了。啊，依靠父亲母血，啊，慢慢在子宫里头，啊，就长成了。啊，缘生就有，缘灭了，灭了就没有了。啊，你看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是缘生缘灭，所以佛加了一句总结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就说明，一切现象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控制。你不能执着，你不能占有。如果有这个念头了，错了，那叫什么？那造业啊！造业也是缘，又会感到一个结果啊，不善的果啊！啊，一个人能在这个世间一生当中啊，随缘，随缘得真自在。对于一切缘不执着，不分别啊，没有占有，没有控制啊，也用不着自己去分配，一切随其自然，这个是最殊胜的，与大自然完全相应啊，这种生活就是菩萨的生活啊，菩萨随缘而不攀缘的，这个攀缘里头就是控制它啊，占有它，支配它，这个都是攀缘啊，菩萨不敢攀缘的事情。菩萨在世间选择的行业都是教学啊，非常自在啊！啊，自行化他，教学相长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帮助别人开悟啊，这个工作无量功德，菩萨完全了解，心就定在这上。这叫人那么此上法人住家之说不一，有 深浅之别。啊，佛经上说的很多法人，啊，可是历代祖师，啊，在讲解、在注解里面说法不完全相同，意思有浅深广狭。啊，例如《人王经》名无人，啊，《人王经》讲五种人。第一个是福人，地前三贤，但能佛护。啊，地前菩萨。好，这个地方有一点参考资料，从三藏法术来的。人王经啊，所说无人之地，就是佛人。地前三贤人，地是十地，十地之前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叫三贤。啊，三贤之人呢？未得无漏智啊，那么这个地前我们就晓得它是别教，它不是原教。原教啊，初住菩萨就得无漏智了，他这里没有得啊，这是别教。所以别教初地断证的功夫等于原教初住。啊，不能断烦恼，他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断，但以有漏之深知，他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我们常讲的悟，有证悟。有解悟啊，证悟那是地上菩萨，三贤是解悟。像我们现在学经教很多，搞了这几十年，很多东西我们都懂，我们也能够讲得出来。解悟不是证悟啊，证悟啊，烦恼断了，解悟。烦恼没断啊，他说的没错啊，所以这三贤菩萨啊，没有说错，没有真的。所以由漏甚至制服烦恼，而不识其劣之位，就是这个地位。啊，所以这功夫并不深。啊，我们知道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无明烦恼都没断。啊，但是他们。是圣人，为什么呢？他们所修所学的，你从外表来看，跟诸佛如来几乎没有两样。啊，我们看到一位是真佛，天台大师讲六即佛。啊，乘十法界里面的佛了，叫相似即佛。那相似，很像，不是真的。 啊，那么真佛跟相似佛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用心。因为四圣法界里面的佛，他还是用阿赖耶，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用阿赖耶，他也用阿赖耶，但是人家用的正，我们用偏了，用邪了。啊，他为什么能证呢？他完全依照佛所教的去做，这就证了。所以你看得很像佛啊，啊，佛知佛见呢，很像啊，啊，他不是真的，啊，他那一品无明要断了，那就是真的了。无明烦恼断了呢？他就不住设法界了，设法界就没有了，所以设法界还是一场梦啊。无明一断呢，设法界就梦醒了。由此可知，四圣法界是无明成就的，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成就的啊，十报庄严图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无始无明习气成就的。啊，那么自信清净心里这些东西全没有。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诸佛十报庄严图除外，没讲。那就都包括在里头。诸佛十报庄严图啊，也是虚妄的啊。我们把这个现象的根源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不是我们证得的，这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我们是即问之学，不是自己开悟的。啊，如果是地上菩萨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他自己证得的了。啊，那个完全不同了，他得受用。啊，我们这个虽然知道，殊胜的受用没得到，小受用得到一点，小受用看得淡一点，看得轻一点，不那么计较了，不那么执着了。啊，但是执着了没有断，只是轻了，啊，执着轻了，执着轻，烦恼就轻，换一句话说，智慧就多了一点了，啊，烦恼轻嘛，智慧就增长了，啊，这是第一个佛人，啊，所以能够。把烦恼扶住，没断。那这是无人第一个。第二个呢，性人。无人向上提升。啊，他真正相信。那换一句话说，佛人呢，大概有70%-80%相信，还有20%-30%怀疑。啊，拖泥带水啊，清净心没现出来呀，比我们一般凡夫清净。比六道众生清净，啊，比那些正果的法师呢，那就差很远了，那就不清净了。信心呢，是初二三谛，啊，他这个地方是讲谛，在原教就是初二三住。 地见性。虽然见性，无明破了，无明的习气很重。啊，所以他得的性是真性，不是假性。为什么？无明破了，这个性是真的。他用的是真性，不是妄性。啊，他已经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八识成四智。所以这个性呢，叫性人。人有定的意思，心定在这个心上。啊，他真相信，他真不会改变。再向上提升，顺人，他能随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随顺。这个是平常事，正常现象。为什么真能恒顺众生？那你已经是四五六地的菩萨了，不是凡人了。那你超过十法界了，啊，十法界的人还做不到了，啊，所以他能够恒顺众生，能够顺菩提道啊！菩提道，我们今天所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顺着这个，不会违背啊。这是大菩萨。第四呢，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啊，什么是无生法呢？知道一切法不生，知道一切法不灭。知道一切法空寂，他真知道。所以在一切法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心定在这个地方。七地，它也有三品呢、啊。七地是下品。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把菩萨的阶位分成五忍，那么最后呢，最高的极灭忍，清净极灭。这个地位，十地是下品，法云地，等觉是中品，妙觉是上品，妙就是究竟圆满成佛了。啊，人王经上讲的无人菩萨，啊，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人，啊，不忍就不能成就啊！啊，事出世，事出世间法，所谓小忍就小成就，大忍就大成就，不忍就没成就。啊，古人常说的大器晚成，为什么他能忍？ 人到自己真正成就才出来，那就是大乘了。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70岁之前没人知道的，默默无闻。他在普陀山藏经楼，他是楼主，就是管藏经的。这个工作他做了30年。30年待在藏经楼里头。先讲图书管理员呐。他有机会读经的，他这个文言文的基础好啊，道行也很高啊，所以那个经他读了没有障碍啊，他能读得懂啊。所以30年当中，他就变成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回归净土，这真实的功力了。所以不发则已啊，这一发就惊人了。70岁被人家发现了。发现也是偶然的机会，当代有几位学者到普陀山去游玩、观光旅游，无意当中碰到了，碰到看这个老和尚的举止稳重，有德行，跟他谈话了，有学问。越谈越欢喜，就把这个老和尚的行仪写出文章，在报纸杂志里的发表，就大家知道了。印祖一生没讲经说法，主要是他的陕西的口音太重，没人听得懂。所以一生呢用文字弘法。你看十方的学者向他老人家请教问题，用书信来解答，编成一套文钞，印光大师文钞。这个里头内容包罗万象，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在其中。主张一门深入，老实念佛。给我们后人做了榜样。提出建小道场，同修人数不要超过20人。这个主张正符合现在国家政策。你在中国建小道场20个左右，国家喜欢，欢迎你。你建个大道场，里头几百人、几千人。他怕你造反，他怕你聚众。印祖100年前就看到了，他所说的符合现实国家政策、社会环境， 啊，你依照他的方法来学，这是现代佛学。啊，我前天收到个请帖，香港。这个佛教会发给我的，啊，他们要举办一个第三届佛教会议，里面有七个议题，有一个议题啊，现代佛教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印光法师讲的一点没错。啊，那个建大道场、富丽堂皇的，那什么？那是观光旅游的，那不是修行的。真正修行的道场，小茅棚，不超过20人。啊，观光旅游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啊，与我们学佛的人不相干。啊。那也是给国家带来一笔收入啊！啊，我们去年去梵蒂冈访问，啊，我们完全了解意大利这个国家经济靠什么？就靠观光旅游啊！罗马是个古城呐、啊，历史上的古城呐、啊，哎，古迹完全都还在保存中啊。前两次我去过三次，前两次的时候还完没有恢复，很凌乱。第一次去的看很凌乱，哎，现在修理的整整齐齐。观光旅游的事业啊，所以真正修行的道场不要建宫殿式的茅棚就好。为什么呢？人没有贪心啊，建出富丽堂皇宫殿来出家。为什么出家了？来这享福啊，为这个出家了啊。如果小茅棚，你请他来，他都不来。啊，真正修行的人，不是真正修行，这太苦了。我到这儿干什么？啊，印光大师就叫我们要做苦行僧。啊，这个有道理。啊，那佛教将来在这个社会的走向，我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卫星电视台啊，这个是佛教的道场啊，有一个电视台就够了啊。这个电视台里面所有的栏目都是经教，各宗各派啊，都讲经播出去，全世界人都看到，有一个就行了，不要搞很多。啊，我们把佛门里面这些财力集中起来，做这桩事情不难。啊，一个电视台就能够把全世界众生叫好。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法修行，要深入经藏啊！希望出家人个个都像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身心清净。他就如法了 希望在家真正学佛的同修真正发心出来护持佛法，做道场里面的护持的工作这是个学校，出家人呢是教员，上课教学，里面的智员呢在家居士同心同德了，佛法就会兴旺起来。这是好事。我们不但希望佛教做，我们希望所有宗教都能做。上一次我到梵蒂冈，主要是劝教皇把梵蒂冈建造成天主教的精神文化示范点，让全世界到罗马就能看到天主教的天堂。这个很有意思它的道场面积不大，只有50个英亩，和中国300亩，小城呐，居民也不多，不到1000人。1000人真正发心，把天主的精神都能够，落实到生活当中，那就是人间的模范好事情罗马城不大，完全是观光旅游的城市，我向他请教，罗马城有多少个教堂？他告诉我400多，好啊，那就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都开课，都讲学。我估计1年，罗马就变成全世界天主教的文化中心，天主教文化示范城市。能够带动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都向他学习。宗教要回归到教育。对这个世界，对社会，